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22:01:4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6月22号星期五晚上，没有沉默，依然是我陪伴你的男左女右。安静的时刻，一天中的最后2个小时，我们听听歌，回忆一下过去的4年，过去的8年，过去的10年。我们在一起的即将满的11年。 我是微弱的萤火，你是孤单的光点，飞舞夜空中，一次次旋转着脚尖。因为曾和你遇见，青春才如此特别，微光放出灿烂的黑夜，虚拟的地点却有真实的想念。昨天我们曾笑着流泪，却闪光的脸，我们曾交换彼此的时间，一起分担眼泪天和线。谢谢你陪在身边，谢时光曾惊艳。不管明天的路有多远，我会在这里等你出现，就像光和光交汇，在无悔青春最耀眼的瞬间。光和光交汇，在无悔青春最耀眼。 来自徐佳莹演唱的我们的十年。这首歌如果在去年的7月16号真的和我们的节目好应是应景啊，但是今年我们可要说我们的11年了。很多朋友呢也在关切地问说，这一次的11年有没有什么庆祝活动啊？答案是没有。首先呢，2018年的这个6月，大家都知道有4年1次的世界杯。我希望大家的注意力呢还是在这件事情上，不想呢有更多的分心，因为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呢，男左女右还是会有第12年的。所以我想还是应该在10年庆祝之后的后来的这一年11年还是比较平静的度过它，因为今年世界杯的决赛是7月15号，就是男左女右的纪念日的前一天。你说我忍心让你们两边都顾及然后很辛苦吗？大热天的还有很多学生的朋友在期末考试啊等等等等的事情，既然已经这么熟了，像家人一样了，我们就彼此体谅。今天晚上呢也没有红人，大家也都关注周末难得的可以看3场小组赛的时间，所以我今天晚上会在第2时段呢和你分享暖文章，同时呢也将带来更多我为你准备的歌曲。我们就轻轻松松的在路上驾驶的朋友啊，可能更多的是我和你们的互动了。在家里的朋友呢就好好的看电视看足球，明天去哪里，今天就好好的整理一下思绪，周末一定要好好的休息一下。 My days I was sitting by my door, couple things I can't ignore, and my eyes are in my chest of fear. Strangers passing by say hello, eye to eye, do they think the same things as I do?Leave this behind, I'll chase the world, I'll tilt the sky, I'll take me to the time of my days. I don't feel the need to stay. I dream a different kind of way, try to see the world through their eyes. Please forgive me, I apologize. I truly just don't see the reasons why. Seeing white and black, face to face but back to back, there's a shadow everywhere I go. I'm pacing down the street, tracing back to my feet, is there one place only I would know? I'll run the escape, leave this behind, I'll chase the world, I'll tilt the sky, I'll take me to the time of my days. I don't feel the need to stayThank you. 时我也想过，不管如何，要配得上电影一样的爱情。可大概大多人就这样踏上开始就不回的旅程，到这里遇到你像是注定，有了跌宕的剧情。连我这么一个普通的人，都想过要和你共同虚度光阴，只是我这么一个普通的人，却又为你横冲直撞的心。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面对人山人海只剩一些诚恳。我没有怪脾气，没有鲜艳纹身，力量只够表达一些真心。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面对悬念迭起欠缺一些天分。我没有意志力，不曾冲锋陷阵，却变成一个不同的人。只剩一些诚恳，我没有怪脾气，没有鲜艳纹身，力量只够表达一些真心。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面对悬念迭起欠缺一些天分。我没有意志力，不曾冲锋陷阵，却变成一个不同的人。普通又不普通的人， 来自好妹妹乐队演唱的《普通人》，对，就是我们的歌。我们每个人都有在这首歌里面遇到的普通的事情、普通的心情，但是却因为遇到了一个人，我们可能也有那种愿意全身心的投入，好像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被调动起来的热情。这是每个普通人变得不再普通的时刻，也是爱给予我们每个人的力量和光芒。诶，我怎么用了和男左们在一起常用的电乐，这大概就叫做习惯吧。与你们而言也是一样，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不管忙与不忙，可能如果在路上在家里，都习惯的把收音机调到了北京音乐广播。就像我们的听友此时此刻1985，他说好吧，11周年纪念，我们就平静沉淀一下也挺好的。其实在之前的男左女右和大家的相处的时光里，我们彼此应该了解都不是特别高调的人，所以我们用了10年的时间才会有一次的大型聚会，好像各自都很喜欢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守好自己的那一块，给予对方光和热就已经很好了。你说刚刚用手机打字，输入拼音首字母 NZNY 的时候，自动就显示男左女右了。对啊，如果你经常打出某个字，或者是经常说的话语，它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联想功能的。谢谢你们在这个周末时光里，还会在这个时间点，因为是球赛刚刚结束，23点的比赛还没有开始的阶段，和我在一起，希望我 为你们挑选的音乐，在这个晚上能够恰如其分地表达出在六月尾声的时刻里人的种种情绪。 这世界唯一的你霸占了我所有表情，这是上天给我的奖励，在遥远星球的你，用你最独特的频率告诉我世界美丽又干净。 作品并不是很多，但是他的很多歌曲就真的有他独特的味道，很像是在你眼前演了一个微电影。世界唯一的你，继续今天晚上韩立独自陪伴你的男左女右，记住这不是爱的更久点，不能点歌了，所有的音乐都是今日份我为你准备的。这首歌是我本周在家里听的次数比较多的一首希望你也喜欢的歌。 You'll never be my hometown girl. There's nothing like her in this world. I'm tired of the get around girl. Ain't nothing like my hometown girl. 这样的调调是不是还以为叶谦又来了 ？No， 他是属于周一到周四晚上，星期五的晚上本来应该是沉默的，但今天呢他有一点事情，所以呢我一个人在直播间陪伴你。在第二时段当中将会有星期五的加赠版的暖文章，不过我很担心在周末时光里你还需要暖文章吗？这首歌很好听哈。第一时段呢也接近晚上了，一首首音乐就会让夜过得很快。写封信给你，如果你也想给我写个小纸条的话呢，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虽然今天晚上没有红人，但我可以读出你的心声。 嘿，今晚的星星很美，你在哪里？见了没？哦嘿，今晚的夜色真美，我在这里还没有睡，想你的心随你远飞，离别总是让 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爆出没，请注意，捷豹 XEL 烈焰行动即将开趴，素质经销商抢先与豹共舞，更享多重烈焰礼遇，日供低至19元。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长征，中国革命史上不朽丰碑，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 6月28日至7月3日，国家大剧院原创中国史诗歌剧《长征》再度上演，唱响波澜壮阔、不忘初心的雄伟史诗。印青、邹静之、田沁鑫、杨笑阳，国内艺术界翘楚合力打造，指挥家张贤首度加盟国家大剧院歌剧制作，著名歌唱家阎维文领衔实力阵容，再塑长征英雄群像。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分散性小阵雨，请注意防范。夜间天气逐渐转晴，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强烈，气温明显回升，又将出现35度高温天气。市气象台在16:30发布了高温蓝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北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3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电影《动物世界》同名主题曲 MV 今天正式发布，力邀舞台皇后李宇春献唱。暌违3年，李宇春再度为电影演唱主题曲。据了解，《动物世界》主题曲制作班底强大，由导演韩延和金牌填词人甘世佳操刀作词，《复仇者联盟》奥创时代作曲人之一迈克尔·唐纳与华语电影音乐制作人于飞共同谱曲，由于飞担任歌曲制作人，著名音乐人陈伟伦担任演唱制作人。电影将于6月29号公映。世界杯战事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而在即将于7月27号上映的特效大片《西红柿首富》当中，沈腾饰演的王多鱼是丙级业余球队大翔队的门将，对足球有着非一般的执拗，意外成为了十亿富翁后初心不改，依旧追求绿茵场上的荣耀一刻。最后来关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夜华，《何以笙箫默》中的何以琛，《楚乔传》中的宇文玥，这些本没有任何关系的角色都来自同一个声音，他就是配音演员边疆。最近他又有了新作，为暑期即将上映的动画电影《风宇宙》配音，并诠释影片最大反派。助力这部电影的还有陆之行、严萌萌、楚君、山心等诸多配音大咖，其中大部分人都与《画江湖》系列很有渊源，从2012年《画江湖》起步开始到现在已经有7年之久。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 一点重播粤语留声，两点重播节奏驾到，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特别创意，六点歌飞扬，七点粤语留声，八点音乐加速度。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六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九点。 22:34:59，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6月22号周五晚上韩立独自陪伴你的 NJNY。 今天晚上我们常态的两位男左呢都是有事情，当然叶谦是合法的休息时间，陈默呢是有点事情了。这个时段将会在星期五出现有暖文章的时刻，这首英文歌之后我们听暖文章吧。 shining like a diamond. Just look at us now. I wanna hear you say I do.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这是一篇不长的暖文章，但是这三句话非常重要。在一周过完，这一个月呢也接近尾声的时候，很想和你真理不怕重复的记住这三句话。当你心烦的时候，大概你也会有一些时候真的好想大喊一声，因为心里烦躁，因为无人能懂。有时候真的好想大哭一场，因为心里难受，因为事与愿违。人生无法事事顺意，比如努力很久的事儿依然没有结果，安稳幸福的生活被家庭变故打破，掏心掏肺对一个人却换来冷漠。所以当你心烦意乱的时候，请你记住下面的三句话。这三句话可能在你生活中也经常会有朋友提醒你，你自己也知道，但就是没有好好的消化。第一句话，都会过去的。今年过后，再想想那些原本让你在意、忧虑的事儿，真的还有那么重要吗？不管眼前的路有多艰难，不管眼前的苦有多痛、多难熬，你要相信，一切的一切终究会过去。多年以后，你会感谢当初那个坚强、不放弃的自己。爱错的人就放下，属于你的永远都在。走错的路就转身重新选择，当成一次特别的经历，丰富自己的人生也不错。泰戈尔说过，如果你因为错过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时光一去不复返，好的坏的都有过去的一天，珍惜好当下才是最重要的。时间是最好的良药，明天又是新的一天。第二句话，我就是我。想起张国荣的那首《我》，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富有富的苦恼，穷有穷的开心。太在意别人的评价，就会胡思乱想，做不了自己。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我们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但可以努力让自己足够特别。请记住，你就是你，独一无二的你。一辈子不长，有些事儿想不开就别想，得不到就不要，对自己好一点，做想做的事儿，爱想爱的人，活得舒适痛快，问心无愧就好。第三句话，也是我在这快十一年的节目中和你说的最多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每个人在你生命中出现都有他特别的原因，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人让你成长。爱你的人给你温暖，你爱的人给你希望，骗你的人让你清醒，伤你的人使你坚强。人生的每个阶段 都是宝贵的，都值得你去喜欢。或许你所遭遇的困境和不解在当下难以接受，但在将来的某一刻，一切都变得有意义。微笑面对生命中的一切，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有些事儿莫心烦，把心胸放宽，把眼光放远，把格局放大，时间会给你最后的答案。遇到的人善待，经历的事儿尽心。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三句话希望能够为你解心宽，让你突然间没那么烦恼。 没有彩虹告诉我，能不能把我的愿望还给我？为什么天这么安静，所有灯影都跑到我这里？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是会说了太多就成长不了？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声音这么近，我却抱不到。没有地球，太阳开始围绕。没有理由，我也难自己走。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就算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当作我最后才明白。有没有口罩一个？

真以为能永远陪伴的人，后来也会突然不见。谁知时光匆匆，回不去从前，还来不及感谢，多想对你大声说再见。昨天无论走了有多远，毕业的那一天是思念的起点，和昨天说再见，挥一挥手说再见，谢谢你的出现，是似水流年最美最好。 这首再见昨天，我们的第二十段呢也接近尾声了，一起到第三十段陪伴你的男左女右吧。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由首都文明办组织创作的公益歌曲《礼让斑马线》，由春妮、罗天泽演唱。 斑马线，平安线，条条都与爱心连， 礼让行强行尊重生命，为您点赞。 斑马线，文明线，条条都与幸福连，从容初心不闯荡，遵守秩序大路朝天。你在北京爱是最温暖的声音，你在北京让出文明，幸福绽放整张笑脸。 你在北京，我在北京，梦想路上携手同行。 你在北京让出文明，城市美丽手扇名片。 你在北京，我在北京，梦想路上

Am I crazy for wanting you? And maybe do you think you could want me to? I don't wanna waste your time. Do you see things the way I do? I just wanna know that you're feeling it too. Cause there is nothing left to hide. I don't want another pretty face. I don't want just anyone to hold. I don't want my love to go to waste.I want you and you're beautiful, so you're the one I wanna chase. You're the one I wanna hold. I won't let another minute go to waste. I want you and your soul. I don't want another pretty face. I don't want just anyone for. I don't want my love to go to waste. I want you and your beautiful soul. Yeah, yeah. You're beautiful. 不及点亮你的眼光，找到什么风光，停格在谁的身上。 Feeling so sad， 我相信了有一天都会风化的，所有的感伤会变成花，开在荒凉的地方。时间的沙把我掩埋，所有悲伤都将失传，都变成了一份柔软。你经过时才能坦然，沙漠从不曾记载谁说过最刺骨的告白。Feeling so sad， 我相信了，以为是甜的却总是伤，所有的拥抱都已融化，再热烈都能遗忘。时间的沙把我掩埋，所有悲伤都将失传，都变成了一份。沙漠从不曾记载谁说过最刺骨的 goodbye。寂寞的人苦难，时间的沙把我掩埋，所有悲伤都将失传，都变成了一份柔软。你经过时才能坦然，时间沙把我 沙漠从不曾记载那一句最无情的 goodbye。 好久都没有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范逸臣，时间沙。时间真的是特别了不起，你在时间里慢慢的与很多不解的事情和解，容下了很多不能理解的不完美，也经得起曾经的一些颠簸，然后开始变得安静，将一切的一切都根植于生活，开始踏实于每一种获得，珍惜每一种拥有。 输给了你哭的，努力快乐，才最难过。对我来说，有更好的选择，可以在那。 然后呢？他们说。 的心似乎痊愈了，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该心安或是心痛啊？然后呢？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 在六月天又感受了五月天的这一首《后来的我们》。可能这个问题对于红颜美人来说，也是他此时此刻很想知道的。今天呢，是在大学宿舍的最后一个晚上，也是在大学宿舍听广播的最后一个晚上，所以好像每一首歌都像是回忆，还有自己在回顾这四年生活的一个背景音乐一样。 还能一起走多远，想陪你再多一天，闭上眼，如果这一切重演，我不会变。小而温馨的空间，因为有你在身边，就不再感觉到害怕踏步走向前。一天一月一起一年，想不想永远，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写着属于我们未来的诗篇。 酒尽玉环，今天

窗，我含泪一步一停的回首凝望。我能爱是人世间最遥远的流放，但不能不爱是最快乐的捆绑。 真的是特别喜欢黑笔田馥甄的歌声和他独特的演绎，那种味道真的带着一种高级感的情歌。这是来自他演唱的《最暖的忧伤》，可能是在他的世界里你感受到的与自己很相似的部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独立女性，也许她们就是一个人在这座城市当中每天为了自己的梦想看着很孤单的身影，但是内心却很坚定。她知道自己选择什么，可以爱什么，可以拒绝什么，从来不会真的妥协于什么，将就于什么。所以这最暖的忧伤里也是带着一些很复杂的情绪。看到了游晨这位听友发给我的小纸条，他说我在杭州下雨的夜里听你的声音，很喜欢那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已经成为我的口头禅了。电脑边上放着这个世界上千分之一的那款男左女右定制的收音机，我在听，你在诉说，一切真是最好的安排。真的每每翻看去年男左女右十周年我们在一起庆祝的那个下午的照片，还有之前的一千台收音机是如何送到你家里的那个过程，都会让我很庆幸一个真的不擅长做这些事情的人，老天真的让很多人帮我完成了这件事儿，让我们都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多年之后还会听到你那年听过的主持人，他藏在我的收音机里那种很奇妙的感觉。因为定制的收音机它可以有一个开机声音，当时呢也特别为你录制了一个特别的声音，谢谢你还没有听烦。这一年365天，每当你打开蓝牙，当你的灯光变成白色的时候，我就会冒出那句话，没有厌烦，而且还听在电台中的每个晚上2个小时的男左女右。你是一个长情的人，是一个很柔软的人，这样的感觉很好。我们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这样的好，但我们珍惜此刻这份祥和，这份虽然没有惊天动地却也觉得很骄傲很踏实的一份心安。听听陈晓东这一首我比谁都清楚。对啊，有很多时候是装糊涂吧。 拼拼凑凑爱的故事，简简短短你的心事，我不在你身边的日子，是什么让你改变坚持，让人心疼你的样子，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如果有那么难以启齿，我不问你又何必掩饰，你过得好幸福我比谁都清楚，感情路没有勉强的幸福，一开始就给的糊里糊涂，想回头却又不知如何结束，装作很满足，我比谁都清楚，你的笑隐约透露着孤独，快乐背后深深藏着痛楚，坚强的面对然后偷偷的哭，偷偷的

这杯酒，再让一会儿吧。零点过十分，当黑夜吞噬了，我们只是共享了几个故事，对你来说也许是平凡小事，说出的字一秒就成了历史。我只想紧抓着不让它流失，我们其实才是最适合彼此，多想让你知道我此刻心事，今天的事明天是否还坚持，你是否还有勇气再说。我们只是共享了几个故事，对你来说也许是平凡小事，说出的字一秒就成了历史。我只想紧抓着不让它流失，我们其实才是最适合彼此，多想让你知道我此刻心事，今天的事明天是否还坚持，你是否还有勇气再说开始。 么比这更确定的了？我知道我爱你。爱不是富足了要给予，爱是恳切的想给予，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当你爱，当你愿意为对方做些什么的时候，你肯定是没有任何的去考虑会得到什么，会计较什么。 深夜里闪烁心跳一样绚烂的霓虹，有人说那是都市的欲望涌动，可是我就是离不开传说中的梦幻，因为我还未习惯一天天平凡。我才能够遇见生命中的你，我知道在人群里你也在寻找。爱是疲惫生活的英雄梦想， 来自李健演唱的等我遇见你。今天晚上韩丽的陪伴就到这里了，本周男左女右的陪伴也到这里了。最后这首歌你已经知道了，这传统曲目夜空中最亮的星。感谢各位本周的收听，下周一晚上10点继续 NJNY。 特别要祝福马上参加中考的不是小孩子的小姐姐2278，相信自己，好好审题，放轻松，按部就班的把你该拿的分都拿到，加油，下周见。 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